求你圣灵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意思。主啊，加圣灵的恩赐赐给你的教会，好让我们用它来荣耀你，来造就众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天父愿意赐给我们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他用这样的比喻对照说，如果一个孩子到父亲面前去要饼，他父亲不可能给他石头；向他要蛋，不可能给他蝎子。这些都是说地上的不完全的父亲尚且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更何况神自己。所以马太福音里面第七章说，神将更好的好的赐给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又告诉我们说，他甚至将更好的，特别是好的是指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里面说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一个好的事情愿意赐给我们，但是在那边讲得更清楚，说是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圣灵。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的妈妈常常给他买礼物，但是就是很忙碌，就不能出现，不能够来看他，不能跟他在一起。你可以想象时间久了，这个孩子会不会只喜欢妈妈给他的礼物呢？我们做父母的，或者爸爸也可以，你觉得他只会喜欢那个礼物吗？我听到一个孩子这样讲，他说我不要这个礼物，我只要妈妈，我只要妈妈。我听的时候觉得这孩子讲的真是非常准确，把他心灵深处一个孩童所要真正渴望要的东西说出来。礼物是好的，但是礼物却不能代替人他所追求所爱的所渴慕的对他的爱。神爱我们，将他最好的赐给我们。圣经上说，将他的爱子，父神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赐给我们。而且刚才也提到说，神爱我们的时候，将那个上好的，就是圣灵赐给一切渴慕的人。所以基本上神这地方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作为礼物。曾经有一个孩子，他非常爱戴他的老师，小学老师，结果孩子就想，还老师生日的时候我应该赐给他什么礼物呢，要送给他什么礼物呢。他就想了想，还老师很喜欢鹅卵石，他就走到好远好远的一个沙滩里面去捡，捡来了第二天包了，洗得干干净净，包好了，上课的时候送给老师生日。老师收到的时候就很感动，知道这孩子很用心，知道鹅卵石是老师喜欢的。但是这个老师也发现在附近，他们学校附近没有这样的鹅卵石，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可以拿得到。所以他就跟他说，我们这里没有鹅卵石，你哪里来的？他说，我是从那个多远多远那个地方沙滩捡的。老师说，你去那么远去捡这几块鹅卵石吗？孩子真是很聪明，他说，老师，我走路那个也算我的礼物了。他将生命给了别人。所以我常常想到那些愿意开放家庭接待别人的人，那些去探访坐下来诚心耐心的听别人诉苦的人，坐在别人床边跟别人一起流泪的人，这样的一些人，他不只是把他礼物或者说他的资源给别人，这样的一些人都是效法耶稣基督，将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给了别人。今天我们来思想一段经文，在更多前书十二章一到十一节这里来思想圣灵的恩赐。我想这是许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话题，在当年的哥林多教会就有写信的是跟保罗讲他有几个问题 请教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回答了好多个问题，包括拜偶像啊，那些淫乱的问题，教会纪律的问题等等，还有复活，将来那些死去的弟兄，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不会被撇下，这些担心我们得救的问题，复活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是关于属灵的恩赐的问题，所以在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侍奉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了，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了，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我们看这前七节，这前面的七节告诉我们恩赐他到底他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神要将恩赐赐给他的教会，赐给神的百姓，恩赐是从哪里来的，源头在哪里。四到六节这地方虽然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这样的词，但是大家可以看见这地方有圣灵，有主，主就是耶稣基督，有神就是父神，所以这地方看见圣灵赐下的恩赐，这地方不只是圣灵自己，还有主耶稣基督，还有父神，一起三位一体的神参与了恩赐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也看见我们看见了源头，圣灵的恩赐是来自于三位一体的神，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来看这三位一体的神，他说恩赐有分别，就是一会儿会列到九样，甚至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很多的恩赐，至少圣经里面列了大概十九二十样的恩赐，而且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罗列。恩赐有分别，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圣灵却是一位，赐恩赐的圣灵就是一位，执事也就是侍奉有很不一样的，神给能力给不同的服事，服事的方式，服事的岗位，但是那位主却是一位，功用或者说能力，侍奉的方式能力有不一样，但是神父神却是一位，这三位一体的神在众人里面运行这一切的事情。我们想到恩赐的源头的时候，想到很多人在用一些方式来操纵神要得到一些属灵的恩赐。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吩咐，他说你只要祷告的时候，有些人一群人在追求说方言的恩赐，在五旬节中，在一些极端的灵恩派的群体里面，他们非常渴慕讲方言这样的恩赐。我一会儿继续还会提到恩赐。那他们说你就要祷告的时候一直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喊时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时候舌头就会出现舌音，就会出现一些很特别的声音，他说那个就是方言了，大家不要去试哈，那个讲出来都很类似，那种方言是学的方言，或者说叫假方言，不是从神来的，是人的练习，是人教你，或者一些人渴慕到一个地步，特别在极端灵恩聚集的群体里面，不说方言好像觉得低人一等，所以不说方言心里很不舒服，很渴慕，很羡慕那些人，哇，他能够祷告说方言跟神特别亲近，本来羡慕是很好的，但是后来就会变成嫉妒，后来就想自己也想要，就想人为的方式，于是有些假教师就开始迎合人这种需要，所以这些方言不是从神来的这些。但是这地方告诉我们，恩赐不只是方言，很多的恩赐，这所有的恩赐都是从三位一体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让我们得到恩赐的人会更加谦卑，知道原来这都是神赐给我们。那恩赐的定义就是神的赐予或者圣灵的赐予。那恩赐这个词中文翻译的非常好，那英文翻译成 gift， 这个大概礼物看不太出来，那原文里面跟英文一个词非常像，叫 charisma， 魅力。那 charisma 就是有魅力的人，你说不出他哪里很吸引人，但是他就是很吸引人。那英文用 charisma 这个词，非常也是很准确的翻译出 一种吸引人的地方，一种气质，一种特质，一种能力。恩赐完全是神自己给的，所以你可以求，但是一会儿会提到会说要小心的求。恩赐是神恩典的赐予，源头是神自己。然后看一到三节这地方告诉我们，其实讲到哥林多当年教会，他们是一个偶像盛行，而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发达非常富裕的城市，淫乱和富裕是那个城市很重要的特点，还有庙宇拜偶像。所以当年他们没认识神的时候，保罗指出他们当年的状况，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侍奉亚巴偶像。他提出如果没有被圣灵感动，没有人去称耶稣为主，被圣灵感动的人也不会说耶稣是被咒诅的，可咒诅的。所以被圣灵感动或者得到恩赐的人，这样的一些人一定会用来赞美神，称谢神，侍奉神，来荣耀神。我们再翻具体一点，指得更清楚，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大家可以翻，提到恩赐的这时候，提到恩赐它最后的功用是什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很重要一段经文，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如果有人愿意翻到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四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四到十一节，一起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能力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彼得这地方离世的时间很接近了，所以他告诉他所爱的羊群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要彼此相爱。第十节这里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所得的意思就是说神所赐予的，不是你自己原来有的，神所给你的，用来彼此服侍，彼此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看好管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恩赐。然后目标是什么呢？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得到一些特殊恩赐的人，那些神加给我们恩赐，教导的恩赐啦，一会儿会提到一些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方言预言，医病恩赐，怜悯的恩赐，服侍的恩赐，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恩赐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用来荣耀神的。这地方因为非常容易有属灵的恩赐在他身上的人，很容易被人羡慕，然后别人也容易赞美他，那他也容易自己就骄傲起来。所以在教会当中，那些有特别多，特别是有特别明显属灵恩赐的人，这样的人他自己要格外小心，知道神给我的恩赐是他托付给我，用来荣耀他的。所以我们时时要提醒，特别我们中间在台前侍奉的，做带领教会的，那些治理教会的恩赐，那些教导的恩赐，讲道的恩赐，甚至有人说方言灵异的恩赐，如果有这样的恩赐的人，他容易被人高看，所以他自己要格外小心，原来神托付给我恩赐是用来荣耀他的。所以当别人因为你运用这些恩赐，别人开始称赞你的时候，其实你要非常的警醒，非常小心，常常想到这是神给我的，他也可以拿走。所以如果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原来这些东西跟天分不一样的，是神的恩赐，神的给我，用来荣耀他的。我提过多次，以前十多年前一位姊妹在查经的时候就提到恩赐跟才干的区别，他说才干是天生的，接着父母给的，恩赐是圣灵给的，用来造就教会，这讲得非常的准确。神可以用我们的天分用来侍奉他，比如说一个人能说会道，那或许神可以把口才恩赐教导的恩赐赐给他，让他好好的传讲神的道。但是口才跟 教导的恩赐不一定都吻合的。在中国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被人重用的牧师，叫陈忠道牧师。这个牧师是出了名的没口才，出了名没口才，但是这个牧师也是出了名的有教导的恩赐。你看这个很明显哈，两个人，这个人没什么口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定义没口才哈，但是他是出了名的没口才，也是出了名的有教导恩赐的。这就让我们知道你的天分不一定就跟你的恩赐是吻合的。所以能唱歌的神可以使用，用来敬拜神，用来诗邦，无论是在小组里面，用来带领别人敬拜，这是神可以用的。但是有音乐的天分的不一定会有带领敬拜的恩赐，这个是不一定吻合，神可以用也不一定吻合。所以大家可以区分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在主面前哪些是神那里领受的，用来荣耀他，用来造就教会。我刚才提到恩赐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是荣耀神，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领受恩赐，特别是外显的恩赐，让大家看得见的灵异的恩赐，像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教导啊、讲道啊，这样的恩赐的人可能会被人高看，自己可能也不小心也高看了自己。但是另外一个圣灵恩赐赐给我们是用来造就教会。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这地方说，这些恩赐赐给我们干什么呢？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要叫人得益处，要人得益处。如果大家用力再翻后面一点，十四章那里会继续解释得益处是什么意思。第十四章三到五节，他提到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讲，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得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恩赐的哥林多前书这边讲得很清楚，列了很多恩赐。他特别提到，你要是特别哥林多人当年非常追求恩赐，那也像今天五旬节中跟灵恩的弟兄姊妹中间一样，很多追求恩赐。但是保罗说可以追求，但是你追求的要造就教会，用来造就教会。所以恩赐的目标不是用来，刚才讲过，可能外显凸显自己的才干，然后增加自己的魅力或者影响力。恩赐是用来荣耀神，也用来造就教会。那我想大家可以求一样的恩赐。在神的教会当中，现在我们正在要扩展福音的工作，这是教会每个时代都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你跟神求，神啊，你给我传福音的恩赐。传福音的确是一个恩赐，虽然大使命我们应该，神吩咐我们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承受大使命，把福音遵行大使命，把福音传到地极。但是有些人神特别给他一些恩赐，是传福音的恩赐。每个人被命令都要传福音，但是有些人特别在那方面有恩赐，你可以跟神求，求神将传福音的恩赐给你的时候，你见到慕道友，你就有个渴望要把福音传给他。当属灵的恩赐，特别是传福音恩赐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负担，看见别人不认识主，他心里很沉重，一种负担。那个 burden 英文那个词就是好像石头压在心上，里面那种沉重感。他很盼望别人也能够得到救恩，得到福音的益处。他因为自己经历到福音的好处，得释放，得自由，他也盼望他所爱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不但如此，他也愿意去预备自己，在别人对当代那些人的世界观，比如说你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那你就很可能像唐崇荣牧师那样做很多对知识分子世界观，当年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到底想什么，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他了解的更多，以至于他更有效的把福音传给这些他知识分子的群体。所以这些都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跟神求的时候，神就会把负担放在你心里，爱灵魂的心放在你心里，也愿意去了解到底别人心里现在想什么，别人的痛苦在哪里，别人为什么不愿意去接触福音、认识福音，这些都成为你常常思考的问题，以至于神可以使用你。当你开口讲福音的时候，将来就会更加有效，你自己传福音中间也承受更大的喜乐。 所以恩赐是用来荣耀神，用来造就教会。那也可以看见我们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有软弱，婚姻上有困难，需要辅导，那你就跟神求神，那你加给我智慧的言语，帮助我能够更加的忍耐，有怜悯的心，同情的心，也有智慧言语如何去劝别人，使别人复合，使别人回转到神面前，这些都是可以跟神求，更加去关爱别人。或者你看见小组里面带查经的人不够，我们小组感谢主弟兄姊妹新朋友最近来一些加入小组，但是你可能觉得特别做组长的人很头大，轮流哎呀带查经有的时候排不过来，没什么缺人。那如果你知道这情况，你说主你帮助我，虽然知道不要多人做师父，但是我愿意在话语上做教导，你也愿意将教导的恩赐赐给我，这些都是诚心的好的动机，愿来造就教会。知道眼前教会小组我们缺乏这些，或者是广泛食的问题，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哦。最近大家食物中毒，哎呀，我们要为广泛食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也愿意自己在这个方面可能出一些建议，或者愿意在这个方面愿意投入服事的恩赐。教会里面圣灵有一个服事人的恩赐，基本上有些人可以分，有一些称为普通就是通常的恩赐，有些灵异的恩赐，但这种分是人为的。那些说方言灵异赶鬼，这些被称为是灵异的恩赐，然后像造就人啊，怜悯啊，服侍人啊，治理教会啊，这些都会当作一个好像普通的恩赐。我想这样分法不一定很合理，但是是供用来参考，给人感觉好像是如果没有特别圣灵或者说特别神奇迹的工作，你不可能赶鬼，你不可能说方言，你不可能说预言等等，但是好像你怜悯人总是可以，你带领教会总是可以。我们不要这样想，这只是为了一些功用方便的区分，但是这些都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保罗在这地方列了几样恩赐，我们来这里列了九样，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罗马书十二章都还另外的罗列，说明恩赐这地方不是一个详尽的罗列，只是举一些例子帮助我们看见有哪些恩赐，也恩赐怎么使用。第八节这里，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其实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比较相近。当神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特别的恩赐出来，这些人在身上有一种显出来的恩赐，就是他讲话的时候是有属灵的知识在里面，然后呢他也会有一种属灵的智慧的洞见在里面。那知识跟智慧有一点点区别，不是很大。那知识就是指一些灵性的真理，特别是那些做教师的人、教主日学的人、讲道的人，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知识的言语的这样的一种恩赐，让他能够明白，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准确解明神的道，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意思。那智慧的言语很多是在处境中间如何能够实践性的来运用这些知识，比如说在个人辅导的时候，你进到一个家里或者有人请求你来帮助，你就神会给你，你就会跟神求有智慧的言语。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去辅导别人越辅越倒，那为什么呢？丈夫抱怨妻子的时候，你就跟丈夫一起抱怨妻子，妻子抱怨丈夫的时候，你就为了让他舒服你也跟他一起去抱怨，哎，结果出来的时候你很舒服，人家很感谢你，你感觉今天很不错，人家双方都很感谢我。但是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喝盐水。一个人口渴了找你的时候，你给他盐水喝，他一下觉得不错，但是你一走开一会儿就更渴了，这个就缺乏智慧的言语，这不是圣灵来的，这个叫帮倒忙。我们的确有遇到这种情形，真是有人去辅导越辅越倒，最后怎么会更严重的呢？哦，原来体贴人的意思，当人怎么讲他也顺着怎么讲，当让人家舒服。那些有智慧言语的人，他会认真忍耐的听，他也因为爱人家的夫妇，他会很愿意进入别人的处境，他也很谦卑，知道自己也在罪中间，他也不是比别人强多少，然后圣灵感动他说出一些言语，既是能够体谅别人的辛苦，又能够指出这地方需要回到神面前，需要彼此再祷 需要彼此认错。那有些人还愿意承认自己在婚姻中间也有这样的挣扎，怎么靠神胜过。我记得有个姊妹，她自己在婚姻中间也曾经有挣扎，但是她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说，她说我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当别人听她那受伤的夫妻听她讲的时候，并没觉得她居高临下来教导我，相反觉得，哎，她是这样走出来的，她能够走出来，我们应该也是可以的。这样的人就神给他，圣灵给他智慧的言语，他能够造就别人婚姻，他能够神赐给他的爱在里面，人家听的时候不是被训斥了，被教训了，而是被关怀了，里面看出神的意思。所以这些知识智慧的言语非常需要在教导的时候，在辅导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有人是蒙圣灵给他信心，这地方信心不是指救恩，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那个信心，这个是圣灵的恩赐。有人信心特别大，他在一些处境特别困境危机的时候，别人都很惊慌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神给他一种笃定，他知道这个事情会有怎样的出路，他非常有信心。在圣经里面，司提反就是个大有信心的，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保罗、彼得都是属于这种，约翰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很有胆量，很有信心传神的道。你说这是圣经里面历史中间有没有呢？历史中间我们非常熟悉的英国两个人，一个戴德森，一个是穆勒，这两位弟兄都属于信心格外有信心恩赐的人。那戴德森他开始了信心宣教，他跟今天这些穆居恩情况不太一样，他告诉中国，告诉英国教会说中国需要100位宣教士，他没有告诉英国教会需要多少钱。大家不要误解，我不是反对今天的宣教士出去的时候要募捐募款这件事情，但是戴德森的路线是信心的路线，他在那里是依靠神，他知道中国需要宣教士，他也不知道这件事需要多少钱，但是他要英国教会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就派宣教士到中国到内地去。而且戴德森一生在实践这样的属灵的秘密，都是用信心来与神同行。穆勒更是一样，大家知道他一生当中，我以前跟大家提过，他大概有10000多次祷告蒙应允，其中有一些戏剧性的，就像孤儿院，大家知道早餐开始了，结果人家的着急，这个经典的故事，没有奶，没有面包，没有牛奶，没有面包，穆勒说把碗摆开，筷子摆好，不是筷子，可能他们没有筷子，是刀叉摆好，英国可能不用筷子，刀叉摆好就等着人家送奶。但是神就是这样奇妙的，面包送来的，牛奶送来的，这些叫信心的恩赐。如果就这么一次，这叫碰巧。但是他一生一世有10000多次祷告蒙神的应允。还有一次我很喜欢，提到有一个人，他从英国从英国要到魁北克来讲道，一个大聚会，他是带领聚会的，雾很大，船长不开，他说不能够出航，但是他说你要不开的话，我一定会准点到魁北克讲道的，但是你看不见了这个祝福了。后来他去祷告，神很奇妙的借着穆勒弟兄祷告，雾就驱散了。那个船长要下去祷告，他说你不要祷告，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不要船长去祷告，不相信。所以穆勒弟兄一生都在实践与神同行，这种信心的恩赐在他身上特别明显。那我们可以向神求，特别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开始新的一些转型，一些改变，一些大的方向，小组里有一些新的一些感动出来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信心，特别是知道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好像缺乏资源，缺乏能力，我们跟神求主啊，你加添我们信心，这是个恩赐。还有一些灵异的，像灵医、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这些今天好像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少提，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在近代宋尚杰第一部博士这个身上，有许多神给他的神机医治灵医的这样的恩赐。灵恩派的人去找他，他没有加入灵恩派，但是他身上有很大的圣灵的恩赐，特别是医病这样的恩赐。一个经典的例子，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受圣灵感动，中间有心脏病的人，他说请心脏病的人起来，站起来，他就为他们祷告，都得医治。 而且他还会分辨，可以看出人里面的罪在身上，所以他传悔改圣洁的道的时候，那些很多人都愿意悔改在神面前，不是悔改在他面前，悔改在神面前。所以这位被神重用的众仆，让我们看见这些异能今天还可以发生。这些异能是指甚至不用药物就可以奇异的产生这些医治。教会不是鼓励大家不用药物，有病的需要医生，但是如果有一些灵异的恩赐在中间，神可以使用他们。做先知的，这地方先知不是指旧约时代那种领受启示的先知，这地方先知是在特殊的处境中间，神借着他来对特殊的教会、特殊的处境来发预言，就像亚加布这样的对保罗发预言一样的先知。他没有启示正典这种权威，但是他会在处境中间为神的教会提供一个方向性的引导，或者对个别人提供引导。那今天在有些灵恩教会里面常常提到先知，大家要特别小心，他也很做很大的预言。大家听说过加州以前先知预言芝加哥有地震，结果没有地震，这些都要小心。大家听见很多先知的预言，但是我个人相信在新约先知性的功能，它责备罪恶使人回转这样的功能性的东西还会存在，但是没有旧约时代那种权威的承受上帝圣言启示那样的先知，就要特别小心今天自称先知的那些人。辨别诸灵，就是知道一些人身上有些灵异的一些现象的时候，他分辨出来这是邪灵在他身上还是圣灵的工作。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会提到一些辨别诸灵的恩赐。如果有一些人那时候诺斯底异端萌芽开始，那时候有人如果不愿意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就是邪灵。但是如果愿意耶稣，承认耶稣是从道成肉身来的，那些就是从神来的。而且从神来的圣灵会高举耶稣基督，会愿意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面前。说方言，这地方是指那些像第二章里面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到那些会说出别国的语言。说方言是大家以前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在灵恩派里面有很多五旬节中里面很多这样的追求。我也听过一些弟兄姊妹祷告，一些姊妹祷告用方言祷告，但是我不清楚那个方言是学来的还是自己主动主圣灵来的。但是我想我们的姊妹，我知道两位姊妹在我们中间说方言都很顺服，在公开说方言的时候，第一次说方言祷告会就说方言，我就允许他说方言。第二次这次公开聚会没有人，我就等着没有人翻方言，这里还提到翻方言，我就等着有人翻方言，结果没有人翻方言的时候，我就请那位姊妹停止，他就很顺服停止了。我想这是非常好的。这些帮助我们看见若是从圣灵来的恩赐，他会顺服的，不是顺服牧师，是顺服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因为圣经上说，如果没有翻方言了，你就要停止，因为那样的话你造就自己可以回家，在家中祷告造就自己，你在公众的祷告你要造就别人。所以很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些。这还有一个姊妹说方言，她非常安静，在家中祷告的时候她有说方言的，有一次聚会不知道是不是在家中有说方言的经历，但是这位姊妹夫妻同心都在一个地区传扬福音，非常亲和温柔，把福音带到那个地区，带很多人信主。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实说方言的经历，因为他非常的内敛、隐藏、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所以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仍然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小心分辨那些学来的假方言、学的方言，那些或者是那些舌音等等，不是真正方言的。还有可能一直是鬼方言，那些是有邪灵在那里面的作为的可能性。圣经里面还列很多的恩赐，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些恩赐是用来荣耀神，用来造就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没有都是手都是脚。圣经上也讲的，不是都做使徒都做先知，但是神把不同的恩赐放在一起的时候，来彼此照顾，来一起配搭侍奉，使神的荣耀，使教会这个身体得到造就。最后圣灵在分配恩赐当中，他是 有他的主权。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所以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恩赐是圣灵给的，刚才讲过，你可以求，但是你动机要很纯正，用来荣耀神，用来造就教会。但是这地方告诉我们，是圣灵属于他的自己的意思，将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建议追求圣灵恩赐的弟兄姊妹，心里要非常常常在主面前去寻求，主啊，我的动机是否纯正？我为什么追求这个恩赐？我追求这个恩赐是让人羡慕，让人高看我呢，还是说目前教会眼前真的很缺乏这个，我需要来追求这恩赐来补充这地方的缺乏。最后我们想给大家提怎么发现自己有哪些恩赐。在一些教会里面有些表格填出来，让大家去发现属灵的恩赐，这样的活动都很好，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属灵的恩赐。但是属神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至少会有一样恩赐，我们肯定不可能具备所有的恩赐，但至少会有一样恩赐。怎么发现自己在什么方面有恩赐呢？有几点供大家参考的意见。一个是我们要恳求神，神啊，你帮助我发现，你圣灵住在我里面，你给我恩赐，你不会让我放在基督身体里面没有功能的。就像手跟脚安在身体上，它一定会有一些功能的。你说主啊，你帮助我发现我在这个身体里面能够做什么，你跟神求。第二方面，你也可以咨询一些属灵的长辈，那些了解你的，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侍奉的经历，然后喜乐在哪里，你侍奉的果效，别人看见，你自己感觉到的。那属灵的长辈，那些周围你的属灵的导师来帮助跟你一起印证，的确弟兄或者姊妹，你在这方面有关怀，有教导，有传福音的恩赐。那反面是有一个弟兄，他一直认为自己有教导的恩赐，但是后来他的导师和众人都不认为他有教导的恩赐，这个就遗憾了一点，这样叫好为人师，因为喜欢教导人。但是教导人恩赐人不一定好为人师，不一定口才很好，但是他解明神的道，而且会应用在别人生命当中，而且自己谨慎自己的言语，那些人可能会有教导的恩赐。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要怎么发现自己属灵的恩赐呢？就是实践，在侍奉中间来实践，来看看测试一下，有两样事情来看，我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是否有喜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面有喜乐。虽然很辛苦，服侍人运用恩赐都是很辛苦的，但是他有喜乐。比如说有人是他是有怜悯人的恩赐，他去那里的时候，别人不会觉得你居高临下可怜别人，但是别人会觉得哇，你好像道成肉身的耶稣在我边上，别人受到造就，别人受到祝福。这种你自己有喜乐，侍奉也有果效。如果有多几次这样的一些明显在某个领域里面，那很可能就是你的恩赐。就像有弟兄，他在教导上，他可能渴慕神的话语，很喜欢解经，也愿意教导的时候，他也用力应用在，不但是解开神的话语，他也应用在别人生命当中，他也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用在别人生命当中。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发现属灵的恩赐。要恳求神，请属灵的导师或者长辈来帮助你参考。第三，你在侍奉中间经历那个喜乐和果效，这些都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分辨每个人，我们身上神可能给至少有一样恩赐，有人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因为神需要我们众人，神希望我们把众人放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彼此造就。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非常重要的祝福，他神的灵赐给我们，他用于将这些恩赐赐在我们身上。盼望大家回去能够跟神去求神啊，你帮助我看见我身上的恩赐如何来用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包括这个 local 这个局部的地方的教会，还有很可能普世的教会可以使用的。第二个，你可以有一些属灵的伙伴在周围可以帮助你一起拿捏，帮助你一起参考，我认为现在我有传福音恩赐，你觉得呢？帮那些可以跟你说直话的哈，说出直话不会伤害你的这样的属灵的导师朋友在你边上。如果一个人一生当中有一个人可以指出你的属灵性的问题，而且他有这样的勇气说出来不会伤害的关系，你是很有福气的。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边上没有这样的朋友，那是个很危险的。他侍奉越大，名气越大，被人羡慕的越多，他越危险。那第三个，刚才就是说你在侍奉中间看见你的喜乐和果效在哪里，你心中有喜乐，应用这些恩赐，而且别人会得到福气，因为你的侍奉，别人会得到很大的福气。 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神来兴起更多真是愿意运用恩赐，5000两、2000两、1000两，不管神给我们多大的恩赐，愿来荣耀神自己，愿来造就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众人恩赐，主这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主你的目的乃是用来荣耀主你自己，也用来造就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主啊，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些做好你给我们这些恩赐的好管家，能够用来彼此服侍，彼此建造，主好让你的名借着这些侍奉得到荣耀，也因着众人愿意把恩赐主啊运用出来，你的教会主啊得到建造，得以发展，也让更多的人因着你的教会运用你所赐的恩赐，福音被广传，主看见更多的人愿意认识主，教会被建立，国度被拓展。谢谢主赐下这样属灵宝贵的恩赐在你的教会当中，帮助我们能够上用托管，主啊一起来荣耀主。谢谢你给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赐下许多的恩赐才干，主求主来赐福使用。重新祷告奉耶稣的名。